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OK， 好，大家好。 好啦，咁前兄就 四月份第一个大个节目， 第一集 啊，第一集 点解第一个节目啫？屌，人哋做咗几个节目啦，大佬。 唔係即係講我哋四月份天南嘅第一個節目。 咁啊，前兄就趕緊嚟啊，咁啊，即係隨時都亂入噶啦。 On the way。 啊，咁啊，喂，上兩個禮拜我哋講過啦，我哋請埋呢個阿 Jo 嚟啦， 冇錯， 講呢、這個。加拿大星中學的講座啊，曬喺3月29日舉辦，咁啊取消咗， 係， 因為啱啱咧就係嗰個宣布咗話，即係四人以上聚會就不能夠咁，咁所以咧就即係臨急就剎咗車，咁但係咧就唔緊要啊，咁啊雖然冇聽冇去到嗰個講座，但係都唔緊要，咁啊可以直接咧就係 PM 我。或者 PM 謝工，咁啊翻學一定要翻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報名讀書，你都係要報嘅。咁啊，據我所理解到咧，知道咧就係話咧，阿 Jo 佢哋公司咧為咗鼓勵大家咧就去加拿大升學，喺呢個疫情裏邊咧，即係大家都要即係求學心切去嘅話咧，咁如果成功取錄咗你加拿大中學嗰邊成功取錄咗你嘅話咧。咁就係會有呢個咧，就係你要辦簽證噶，辦加拿大簽證就要即係200多蚊加幣，咁即係1000多蚊港紙嘅。咁佢有咧就係豁免嘅， 送埋俾你 啊，送埋俾你。咁同埋咧，仲有咧就係話咧係鼓勵，因為獎勵你去加拿大升學。咁仲有咧就機票嘅代用金。唔係送埋，即係代用金嚇、啊，代用金唔知3000蚊啦，定幾多錢代用金咁樣嘅嚇，咁樣咧就即係鼓勵大家去升學，咁啊就係咁啦，咁啊書一定要讀嘅，就係咁啦，咁啊 咁啊，因為 錢一定要俾噶啦， 錢係要使嘅， 咁因為同香港一樣咧，8、9月開學嘅，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即係、就 是、掌握時間， 係啦係啦， 掌握時間啦。咁啊，因為辦手續啊，同埋呢一個，因為佢哋都嗱、你報名嗱、那個過程係咁樣嘅，你報咗名之後，咁佢要交即係一啲相關嘅文件啦，即係證明咗你喺香港學歷啊，那個成績啊咁樣，因為都要評估噶嘛，評估咗之後咧，佢哋仲要安排一個面試，面試咗之後咧，嗰邊取錄咗啦。咁你就要辦呢個手續嘅時候咧，都要成2-3個禮拜嘅。你要收到咧學校嗰個入學許可，跟住你要辦簽證咧，都要辦起碼即係 通知你啦。你搞埋頭頭尾尾啦，2個月左右啦，要係。 要啊，咁你咪即係大概而家5月 出咗你出咗即係話錄取通知嘅話，你都要自己都要過1-2個月嘅預備功夫啦。 你自己都要執埋買啲御寒衣物啦，諸如此類啊，咁都要即係準備啦。 係啦， 咁啊，所以咧就咁如果係大家有興趣嘅，咁可以貼俾我或者阿宋兄啦，係嘛？好，咁啊，仲有咩補充啊？ 冇啦。 咁你升呢個 台灣 大學嗰啲 都截曬啦， 截曬啦， 係啦，截曬噶啦，明年請做啦，唔係，如果係嘅就今年年尾噶啦。嗱，如果係想2021年入學嘅，咁就要今年年尾，咁就10月份啊，9月份、10月咧就開始要留意一下噶啦。 嗯， 好，咁我哋可以入正題啦。 咁我哋講下啦，呢個政務委員啦，即係中華民國嘅政務委員。政務委員做啲咩嘅咧？政務委員係嘅不管部嚟嘅。 係啦。 即係周圍去嘅， 即係有啲譬如內政部咁又去管唔到啊，外交部管唔到，咁就係呢啲咁嘅政務委員。咁政務委員咧，其實佢就係、即係等同部長嘅， 即係不管部部長啦。 係啦、 不管部即係佢冇乜特定嘅一個部門俾佢做主管，但係咧有需要嘅咧，佢可以去 乜攬都關佢事，又可以乜嘢都唔關佢事， 都可以咁講嘅。咁其實嗱。其實應該咁講，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講噶啦。佢其實佢係資訊科技界嗰邊咧，佢係掌握住嘅。咁所以咧，最近黃標事件啊，即係 YouTube 個黃標事件咧，其實即係老蕭英告台灣咧，應該係揾佢嘅。又唔知點解係要死揾呢個香港科技功能組別嗰個莫乃光。 跟他安排什麼 YouTube 跟他見面，然後幾個人的視像會議諸如此類，其實你在台灣找唐鳳就可以了、唐鳳就是管資訊科技的， 他也 是、就是 Facebook 的一些是顧問的、 所以即你 YouTube 上面遇到什麼黃標、這些其實你要想跟 YouTube 方面談判，因為香港是沒有 YouTube 的、主管在這 裡，亞太區來說或者是主管香港台灣的 YouTube 的、即負責人，其實就是據說就是一些大陸人來的、 台灣都他是101大廈的、究竟這個是最後最大的主管，即是主管所謂、大東亞的、那個地區呢不知道、所以就 其實就跟亞太區趕夢的，這些一定要告預了你就去美國總部啊， 是啦，應該去美國找一些國會議員在那裡吵他，然後國會議員在那裡噴他，是吧， 朱賓百家， 所以就 YouTube 的，所以呢就大家就找莫乃光找錯了、原來台灣你老師應該就找唐鳳啦，他是這方面的主管的嘛。好，這位即被譽為神童 1IQ180、香港有些這個、KOL、即都說即對他推崇備至、即上一次我們就說過了，他整了一隻 Apps 嘛、 口罩地圖、 即 你只要有這個 Apps 你可以知道你附近那些保健的、藥局呢 哪裡有口罩賣， 那些口罩的存貨、不是哪裡有口罩賣，即到 哪裡有口罩賣，哪裡有得賣， 存貨多少你可以跟著時間去買、但是呢仍然有人排隊、 有仲有是排幾日，有些是排幾日排不到 即不知道為什麼、台灣就一直就說哇很多口罩，現在我們 足夠了， 我們會說的了，因為口罩外交我們會說的，但是仍然很多民眾是買不到口罩， 是啦，那就買不到口罩呢，我又擺後少少講啦，咁跟住就睇下呢個唐鳳點解要提佢呢， 呢個唐鳳呢咁就喺前幾日呢就係、 四五日前啦， 咁喺呢個、中央疾控中心嗰個發布會上面呢就親自落廚呢，就將個口罩就擺喺呢個電鍋，那個叫電鍋煲， 即是電飯煲， 電飯煲， 香港人叫電飯煲，即 是電飯煲，電飯煲 即是放在那裡，有沒有水的，即是清蒸這個 乾蒸 口罩8分鐘、咁就即係過程裏面當然又要咩識得，要記得撳掣啊，要記得拆插電啊。 佢又咪發布會，佢係自己錄影就快。 唔係 正發布會，喺個記者會度嘅。 喺個發布會㗎，佢自己有錄影有一段新、有一段影片，但係喺個記者發布會度咧，佢親自主持，同呢、這個阿時鐘、時鐘總司呢個指揮官一齊喺度玩㗎，大佬呢個就 阿鐘，阿鐘又仲唔識撳掣嗰啲添啊？ 係嗰種。問佢插得掣未啊？嗱，記住插電啊！記住嗱，點樣撳掣啊？嗱，咁好啦。呢位 IQ 180嘅我哋唔好稱佢男啊女啦，著咗唐鳳啊，咁就係、是、 神鳳啊，呢、這個 教人蒸呢、這個、口罩啊。 誒、第一個問題啦，即係大家記得哦，就月頭啊，定係一月尾？ 我講埋先，喺佢 Facebook 有呢、這個發布啦，係咪？咁下邊已經好多人留言，包括啲香港嘅。人咧都留言過，哇喂好啊呢招啊，即係啊真係啊值得要學習啊，咁、我哋慳好多口罩啊，好啦。咁你繼續啦，頭先你講 好啦，咁就蒸啦，咁大家記得啦、我哋嘅袁秋議員啦，咁咧就喺即係一月尾月頭嘅時候咧，就教大家啦，就話蒸口罩重用，唔夠口罩唔緊要嘅，我哋蒸口罩重用，好啦。咁咧就大家借公約講啦，好有香港人咧就去阿唐鳳嗰個留言啊，好啊好啊，我唔記得咗啊，前兩句你先至鬧到阿袁秋咩喎，係咪啊？鬧到反艇喎、是不是，跟住上三月嘅時候，袁秋又嚟多次話揾埋公正行做實驗， 強調係得嘅。 係啦，咁你哋咧又去笑多次喎，跟住大陸嘅呢個防疫中心就出工通告啦，即係出動通知啦，就話咧錯誤蒸口罩係錯誤嘅。好啦，啲人咧，你哋又出嚟笑多袁秋一次，就話大陸打臉啊袁秋。好啦，今次 唐鳳又做呢啲教人蒸口罩，你哋讚好喎、啊。嗱，佢哋嘅做法有咩差別咧？一個係濕蒸，一個乾蒸。阿元秋咧就落水蒸，阿唐鳳咧就冇落水蒸。 我覺得唔係。 嗱，咁其實嗱，等阿前兄嚟咧就先知講啦，即係 元秋咧 冇需要咩分別， 係用外國嘅牌子嘅電話煲蒸。但是唐鳳是用國產 Made in Taiwan 的大同電飯煲，所以呢那個效果是不同的。 好了，那大家我們先看一張圖先、啊、本來呢就去呢就說、哦、教人弄這個、即蒸口罩沒什麼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但是大家看看在二月份的時候，同樣的官員，這個是防疫中心的官員啊、就講乾蒸口罩恐破壞結構，影響防護。 因為當時嗱，以上旬咧就因為咧就阿元秋、啊嗰段片咧出咗街之後咧，就啲人質疑得唔得？咁啊，台灣咧就即係當時呢位抗疫專家啦嚇，咁、啊、佢、就話喂唔得嘅。 係啦，嗱、這個破壞結構咧就係指嗰個口罩嘅布料個物料嘅結構，就影響個防護嘅。好啦，到今日啦。點解今時刻啊？即係兩個月未到，兩個時間未到，點解佢又出去搞咧？ 雖然大家睇張圖咧，佢戴住口罩嚇，嗱、啊，其實實在咧同一個人嚟噶嚇。你睇翻啲髮型同埋嗰個即係 嗰、那個眼，介講唔同嘅，介講唔同嘅。嗰、啊、依、這個係 上面嗰個唔係唐鳳嚟嘅，大佬。 唔係啊，我即係話個女子啊， 全部唔係唐鳳，下邊嗰個都唔係嚟嘅，工作人員嚟嘅啫，上面個官嚟嘅。好啦，嗱。咁我哋話係唔係因為同阿元秋差別有加水一個冇加水，所以你哋贊咧？嗱咁上個二月嘅時候，大家睇下都係乾蒸，所以乾蒸咧係點樣噶？唔落水， 冇落水。 好啦，咁我唔落水，我唔知點叫蒸啦。嗱，因為咧我都請教， 唔落水就叫焗啊嘛。 係啦，咁我都專登今日直請教過我哋啲師傅，乾蒸同濕蒸分別。乾蒸係咩啊？就唔落碟。就係攞個籠嘅啫， 唔 係濕蒸咧，就係攞個碟裝裝住， 嗱咁嗱兩分別，所謂乾蒸燒賣、乾蒸牛肉，咁你都係蒸嘅，隔水蒸嘅，隔水蒸嘅 ，OK。 只係話你用隻碟嘅籠嘅啫 ，OK。嗱呢個唔分，呢個唔重要，最重要就係佢用水，用緊水啊嘛。 唔係因為咧好多朋友咧就聽到乾蒸兩個字咧，因為一見個蒸嘢，我哋全部都諗到落水嘅， 係落水嘅。 點解我就強即係話同大家解釋啊？ 落水嘅 乾蒸係咩意思？因為佢嘅乾蒸咧就唔係落水，係即係唔落水嘅。我哋咧就直情咧就係將口罩用個架咧啊，用個架咧就隔啦，就落起去。 唔係咁跟住佢而家呢次嗱呢個咧，因為我都睇過阿唐鳳嘅 Facebook。嗱佢只係咁，即係點解會咁多人去吹噓佢咧？咁樣。就因為佢用不同的文字介紹，有印尼，有韓語，有韓文，有日文，即係六種嘅語言。 有大衣 ，OK， 咁然之後咧就哇，即係國際性發布啦，係嘛？點不知引起國際性嘅笑話 ？OK， 嗱，你所謂乾蒸咧，佢呢個所謂乾蒸，我哋唔好睇個蒸字，因為佢個電飯煲咧下邊冇嘢嘅，佢 冇水嘅， 冇水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叫焗啦， 係啦， 叫焗。 咁唔緊要啊，依個即係大家搞清楚，係教你焗。 佢係焗嘅， 唔係蒸口罩。 咁啊焗咧喺個電飯煲度焗咧，就即係理論上嚟講，同我等於同我哋等於擠咗落去個焗爐，效果差唔多。只不過就用我方便啲用個電飯煲嚟到做，因為有啲家庭未必有焗爐。好嘛，系咪咁啊？用一个即系电饭煲， 焗炉会危险， 系冇错吓。咁所以咧，佢呢个蒸吓，呢个焗啊，咁佢就即系可能台湾嗰啲， 台湾冇焗呢个字嘅， 冇焗呢个字吓，咁啊叫蒸。咁啊蒸出嚟嘅效果得唔得咧？咁就即系 好啦。咁 我哋唔识啦， 我哋唔识，有专家识嘅，有专家识嘅。 好啦， 嗱，咁嗱，首先啦，就讲啦，我哋就唔讲其他啲咁高深先。嗰、那個電飯煲嗱，佢就教啦，就係話誒，咁、欸、我哋大家知啦，冇水冇剩，就係把口罩個掣撳落去，即自己跳翻上嚟㗎，係咪啊？ 八分鐘教。 咁我哋點樣啊？我哋點樣撳？你撳佢唔落去，自己跳翻上嚟。 撳實都得嘅， 冇水 得嘅，得嘅。 咁但係只係舊式嗱，一定要用舊式電飯煲嚇， 都得嘅。 舊式電飯煲你撳實個掣， 啊，撳一陣間，咁佢咧就會咩？ 唔係基本上咧，即係 但係以前咧，我哋僆仔時候阿媽教整埋個電飯煲噶。 係嗱，基本上都係佢都得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你而家用呢啲咁嘅所謂快思邏輯呢啲，當然唔得啦。用舊式嘅呢啲咁嘅電飯煲咧，你撳住個掣咧，基本上嗰個電飯煲個鍋。貼住下面佢有個彈弓嗰啲咁嘅嘢噶之類嘅嘢啊嘛，你只要撳實佢，佢就接觸到咧，佢就會即係過電就會發熱啦。 咁有問題啦，嗱，我哋喺呢個過程裡面會唔會污染到呢個電飯煲？我哋蒸完呢個電飯煲之後，你係咪要嚟煮飯，定係我要專登去買一隻電飯煲？ 呢個電飯煲就為蒸呢個口罩專用嘅啦， 即 係 我 你再重用個電飯煲，你要擺14日。 嗱，我諗到一個，我諗到一個即係例子，話俾大家知。兩年前過年幾兩年前啦，咪有一期好興食嗰啲咩黑蒜嘅，係咪？咁我夫人咧就學人整呢個黑蒜，咁啊買黑蒜翻嚟揾個電飯煲嚟到焗啦嘛，係咪？又焗咯，焗完之後咧。是啊，啲黑蒜好似好甜咁，咁啊食咗一鋪，個電飯煲就要抌得啦，因為吸曬嗰啲蒜味啊，吸曬啲蒜味，就要唔要得啦？ 你等於我係用電飯煲焗鹽焗雞一樣咯， 一樣咯。 咁咧，我哋就唔理 過啦。 嗱，你話我呢啲，我當我真係浸翻個三日三夜都，喂，咁你呢、這個？會唔會污染到嗰個電飯煲？ 絕對會 係病毒啦，會喺度。 你有冇病毒我就唔識啦。 係啦， 嗱理論上又唔會有嘅，因為咧佢焗咗八分鐘，佢口罩裏邊嗰啲 細菌 病毒都已經乖咗啦。咁所以嗰個電飯煲理論上都唔影響病毒。 因為你咧，你嘅過程裏邊，你係要擺口罩落去啊，依啲過程你係要冚蓋啊，依啲過程裡面你會接觸到噶嘛。 咪擺14日先咯，點樣隔離？ 咁你不如就你不如就吊高隻口罩14日好過啦，係咪啊？使咩搞咁多嘢啊？我吊高隻口罩14日之後，我再重用我哋14隻口罩啊，就第十五日我用翻第一隻。 咪咯， 咁我使咩蒸啊？使乜焗噶？ 嗰啲專家都同我哋講啦，啲細菌附咗喺嗰啲門柄， 最多八日嘅啫， 附咗喺嗰啲即系啲金属表面，就几多个钟头之后，佢就会自己刮啦。 唔系，而家系话有啲咧，有啲情况之下会到白日嘅。 啲不锈钢面上可以 好耐嘅。 咁咧嗱，咁佢就嗱，跟住我就讲到啦。佢就喺嗰、那个我睇个图咧，上面就话会破坏结构，系咪啊？咁破坏结构嘅情况之下，会点样啊？令到呢一个口罩嘅阻隔能力系弱咗嘅。啊、好啦，咁佢咧就去咗嗱，咁我哋佢隔硬咁做，佢梗係有個有做過研究噶，係咪？所謂研究噶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咧我哋睇下去攞一個咩嘅研究，我哋睇 下一幅圖先。好啦，呢一個係中山醫學大學做嘅一個，咦？佢係寫咗咩啊？咩公司啊？可能贊助啦。 本公司及檢測中心由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統支援成立。 係啦，嗱，咁呢個係中山大學一個教授，嗱，一個係職安系嘅教授阿賴教授所做嘅實驗嚟嘅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留意下最後喺成個報告裡面最後嗰兩行。啊！大家見到誇住個本檢測實驗尚未發表於經過同齊審查之期刊。目的僅為提供於外科口罩供貨不足時，民眾想要重複使用時之參考。 用啲廣東話講啊，大佬唔好篤字啊。 好， 好明白。 總之咧就嗱，依一個實驗嘅結果係未經過其他行家去檢測嘅。得唔得就係依個教授自己講嘅。另外依個教授就算得，依個教授都講到明，你係缺貨冇貨時候，你先好咁做啊。 唔係，唔係 ，no， 唔係話叫你冇貨之後咁用。我用廣東話， 我仲咩唔係嘅？冇嘥時間啦。 我用廣東話即係講得似啦。你嗰個都係有啲。嗱，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咧，嗱呢個檢測咧就純粹為檢測而用嘅，我啲行家咧冇睇過嘅，啊，即係我啲行家未必會認同嘅。目的就係話咧，如果即係冇民眾冇呢個口罩供應嘅時候，你想重複再用嘅時候咧，係達到嘅目的嘅啫。嗱，唔好過度臆測咧呢個功效。 好 啊，嗱，我只係玩下嘅啫。 OK， 跟住咧第五段咧就話嗱，正確防疫嘅信息咧，唔該你參考中央疾管公針話俾你聽嘅公告為準啦。 問題就喺度啦， 開玩笑嘅啫。 嗱，呢個問題喺度啦，防疫中心就攞就話啊，我哋有專家做過一個係檢測嘅，就係呢個報告，但係呢個報告裡面就話正確嘅防疫信息就係中央主管機關。喂，你真係點樣啊？咁我應該聽係你即係啊用 A 啊 A 係好人，點解好人啊？比如阿 B 講啦，阿 B 點解你係好人啊？因為 A 講 A 講咯。喂，咁你即係玩曬啦。 即係又係我哋打工仔守則咯。 嚇， 係咪 ？The boss is always right 咯。If the boss wrong， 咁咧 ，please rule the number one， 係嘛？都一樣啫嘛。 我咧就 即係你玩曬啦。 真係亦都係即係做過功課嘅。咁我都上過中山醫嘅網站。 中山醫大。 好啦。咁咧，佢咧就好奇怪，就唔係由職安系嗰度發即係貼文嘅。咁佢咧個係咩新聞啊之類啊，唔好理佢啦，呢個唔重要。嗱，咁佢裡面咧就係貼文裡面咧就話哦，其實咧依個數據即係得唔得咧？或者個結構問題啦。咁咧其實咧我哋咧就依據其實有另外一個文獻咧，另外一個文獻咧有講過嘅。好，我哋就再睇下一個圖。但我哋睇下下一個圖，好啦，咁依一個圖就係喺二月份嘅時候，啊，我要睇下貓子先啊，好啦，貓子啊，好啦，依個係二月份嘅時候，一個係期刊就係勞工安全衛生研究。季刊二月十六号嘅，好啦，咁佢上面讲咗好多嘢啦，咁佢啲呢个实验咧就攞咗六款嘅 N95 口罩嚟做呢个测试嘅，啊，咁就用咗几种方法，好啦，咁佢就有一款咧，有一个方法咧就系都可以保留仲可以维持咗95%以上嘅，好啦，大家留意一下，综合考虑啊，即系好似头先宋主委讲嘅一样啦，啊，就系话。因為我哋唔止依個因素，我哋仲成個口罩，我哋仲有其他因素影響我，即係中間過程裏面會破壞咗結構，影響到佢防禦能力嘅，啊，所以咧，除非於疫情極為緊急且已無其他呼吸防護替代方案之前提下，否則不建議重複使用 N95 口罩啦。喺中山醫嘅貼文裏面。就引用依一個文獻，好啦，而依個文獻裏面嗱，喺個摘要裏面嘅最後一句，大家都睇到，佢係其實你如果有時候口罩，你有口罩用嘅，你唔好用啦，唔好咁玩 依樣嘢啦。簡單啲講啦，即係。唐鳳未發表呢件即係徵口罩嘅事件出嚟之前咧， 翻返嚟啊！ 好多即係國際上邊好多知名嘅學者，都自己都出過一啲嘅報告，或者係出過啲視訊嘅頻道俾大家睇，就係話：喂，係唔 work 噶，真係唔得噶，唔好又徵啊，用各種方法諗住重用。 嗱，台灣嘅朋友咧，可能聽唐鳳講啦，咁香港嘅朋友嗱。大家其實由二月啊元秋開始講徵口罩開始，香港嘅專家何柏良啊，或者其他幾位嘅，即係大家近來都聽到嘅專家， 嗰啲專家學者啦嚇， 係啦，咁佢哋都話唔 work 嘅，香港政府衛生署亦都話唔 work 嘅，甚至三月廿幾號啊，依個大陸嘅依個即係防疫中心啊，亦。嘅機關亦都話俾大家聽，有啲嘢唔可以做嘅，其中一個就係徵口罩。 簡單啲講就係，正如頭先我所講啦，全世界大部分有好多即係所謂知名嘅學者啊、專家， 好啦嗱， 都批評過係唔得噶啦。 糾纏啦，總之 係嘛？ 好啦，我哋翻翻嚟我哋呢邊啦。 個問題就係話嗱，咁啊政府就口口聲聲講，佢話口罩咧就並唔短缺喎。 係啦，嗱， 而家由四月份開始咧。一日生產1300萬就 1300萬口罩， 係 啦。嗱咁啊，如果係足夠嘅話，點解教人徵口罩？ 咁即係話咧，嗱咁啊，冇理嗰啲啦。啊，14日可以買9個啊，即係而家一個禮拜咧，只可以買3個。啊，咁而家就 升級啦。 裏邊咧可以買9個， 兩個禮拜用9個，即係每一個禮拜用4個多啲， 即係4.5個多咗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。 唐鳳出呢段嘢嘅意思係話，喂，究竟係夠定唔夠咧？如果夠嘅話，我使乜徵口罩啊？ 係啦。 如果唔夠嘅話，咁你政府就話夠，咁我緊信邊個咧？係咪？所以即係佢喺呢個時候出呢一段咁嘅徵口罩，嗱，你話佢喺一二月出，咁即係因為唔夠嘛，咁大家都要想辦法啦，慳啲使啊，係嘛？即係好似元秋咁，喂唔夠喎，大佬徵下口罩。頂住先啦，係咪？即係有啲喺外國地方，譬如美國，佢喂你就算冇口罩嘅話，揾條絲巾、揾塊布遮遮，都擋到啲飛沫先啦，係咪？佢未必擋到病毒，但係擋到飛沫，起碼都隔一層先啦。 特朗普叫 你即係你係 即係有啲用下先。 係啦，咁但係你唔好呃啲民眾，唔好呃民眾。你係用依咁嘅方法，原因你又話夠，你話哦，我而家唔夠，大家頂住先，冇問題嘅，嗰、那個真係冇問題嘅。嗱，即係甚至好似喺緬甸係一個口罩咧，係多係多係佢哋幾日人工一個㗎嚇，幾日人工曬到個。 而家一 咁佢哋用布口罩。 而家1300萬一日生產。嗱，咁你計啦，嗱，台灣即係大概有1200萬係 就業人口。 就業嚇，咁啊有幾？ 426萬學生人口， 咁即係話咧，已經去咗1626萬啊！好啦，咁而家1300萬其實唔夠嘅，所以點解會即係14日裏邊排九個嚇？ 唔係當然， 好啦，佢仲要俾一啲，而家陣我哋會講 外交 口罩外交啦， 咁 樣再講先啦。咁所以究竟而家我哋好 confused 就係。究竟是夠一唔夠？ 嗱，佢嘅目的就係咁啦，扯貓尾啦。 係啦，嗱， 即係嗱，如果你話夠嘅，夠嘅，係喎，嗱，夠啦。 夠使乜教我徵啫？ 就唔係喎，如果你唔夠嘅話，嗱，我有辦法教你嘅。 係啊， 當然佢有啲辦法，佢就出咗嚟嘅。佢就話咧，嗰啲三層嘅外科口罩咧，就留翻俾啲醫護用。咁如果咧你出街嘅話咧，當然你可以用一啲即係布啊。 嗱，依個冇問題嘅， 嗱，冇問題嘅。佢教你用呢啲用布嘅口罩。 老實啲同人民講咯，咁你咁你教人徵口罩係咩意思先？ 或者即係防花粉嗰啲咯， 係啦， 係咪啊？ 尤其是呢個時候，你話夠口罩嘅話，你仲出呢段咁樣嘅徵口罩嘅影片，你意欲何為啊？ 咁你根本日喺網上同我死硬， 牛屎丁啦！ 嗱，你喂你唔好以為個個買得起口罩啦嚇，佢哋咁講係咪？喂！而家講緊5蚊一個，如果你唔夠錢買嘅，台灣嘅福利好好，台灣嘅福利局係會係索係幫你諗到嘅，你唔會話冇，你唔會話冇錢，我冇係冇口罩嘅。 唔係嗱呢句説話，如果你用喺香港早期嘅時候咧。大概會受的啲人 ，OK， 我嗰啲低中下階層啲弱勢社群，佢買唔到或者係佢去唔到攞，佢有殘疾，咁但喺台灣咧，對唔住，嗱呢個咧真係唔啱用嘅， 嗱因為夠話夠，咁又我買到啊，你買到唔代表大家買到，你可以計出2300萬人。得一日得1300萬口罩，即係等於有1000萬人係買冇口罩用嘅。 仲有一樣嘢，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大家喎。而家你喺台北，你搭地鐵、搭公車，你必須要戴口罩喎。 係啦， 你唔戴口罩咧，就俾人哋啊掃你落車喎。 琴日係咪要求？琴日已經300個係拒上車㗎啦。 係咁，所以咧嗱，我哋一陣間咧，我哋詳細再講啦，下一節翻嚟。